我是刘江，燕三中学的教师，也是周思月和丁宪的班主任。谁不曾青春年少，你们的这些爱情感言，我们作为过来人都懂，看得透透的。我们祝愿每个孩子都能有更光明的未来。成为师生同学是一种缘分，但是啊，早恋还是不可取的，一定要有分寸啊！希望大家且行且珍惜。欢迎走进暗格里的秘密。